向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副高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是晴间多云，光照比较强，气温上升快，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是在35摄氏度左右或者是以上，而且空气湿度比较大，天气感觉比昨天更加的闷热，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在持续当中，中午前后尽量的不要外出，或者是不要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如果必须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及时补水。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再来介绍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34到32摄氏度。最后我们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呢是7月31号，是七月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进入到八月了。大家知道吗，在八月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段，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时间段啊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8月1号到8月7号呢是世界母乳喂养周，而每年这个时候啊，像母乳喂养啊，还有孕产育的话题啊，就特别受到大家关注。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也不例外啊，为大家带来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会在这一周，也就是今天周二，下周的同一时间也是下周二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2期啊关于孕产育这样的内容。哎，其实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虽然是读书俱乐部节目，但是我们节目真的特别细心。这个暑期开始，从7-8月份开始，我们就安排了很多的历史啊，然后呢，比如说还有博物学呀，还有像科学普及啊等等的，还有好多的少儿绘本。其实我们就想呢，虽然天气这么炎热，虽然我们节目叫读书俱乐部节目，但是我们也特别想在这样的一个炎热夏天啊，对大家有用的书籍能够带给大家。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带了那么多的历史的书籍给大家呢，其实也是因为孩子们放假了。很多家长朋友其实特别愿意孩子啊，当然在暑期的时候能够休息啊娱乐，但是同时也希望孩子在暑期能学点什么，所以我们给孩子们推荐了很多的书。那么今天呢，我们又给那些母亲啊，或者是准备当母亲的这些听众朋友，包括家属，其实一说家属这个范围就特别广泛了，不管您家里面有没有这个小朋友，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话题普通人还是应该有所了解。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内容的这位嘉宾是谁呢，他呢是一位特别资深的编辑。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了解一个出版社，说这编辑他就是干好这个文职工作了，但是有这样的一家出版社，他非常的特殊，他们的编辑其实都有专业的背景的。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什么呢，我想还是先介绍这位专业的编辑吧。他呢就是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健康分社的编辑，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些书的责任编辑，侯满如女士。你好满如。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我刚才说了啊，咱们今天讲孕产育，你这是第1集，然后下周同一时间还有第2集。那今天呢作为这些书的责任编辑，你要跟听众朋友来了解来介绍的书是哪一本呢？ 我今天主要介绍2本书，一本《实战育儿65招搞定 65招搞定难产宝宝，还有一本是捏捏按按宝宝聪明又健康。 哎，这两本书啊，我们其实重点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本实战育儿65招搞定难产宝宝。然后呢，在这本书的内容之外呢，又跟大家补充了一点啊，其实应该叫中医的知识，对不对？也就是 是一部分中医的知识，其实它的起源还是在美国，是西医的东西。 哎，但是和我们大家平常给孩子那个捏鸡，我看了特别像。 对， 异曲同工之妙。 对， 所以应该说今天呢，从中西医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啊，孕产育的主要就是把你们家那宝宝这个夏天顺顺溜溜的给度过去，或者说小朋友应该0岁一直到3岁，哎不对，3岁到5岁也挺难养活的，就是小朋友的阶段特别容易得病。 对的你像夏天就比较容易出现什么腹泻呀感染引起的发热等等都比较常见。 嗯，刚才呀满荣也跟大家介绍了，我说呢你是一位非常专业的编辑，就是很多朋友都以为就是编辑，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没有专门的编辑，而且职称嘛，我的职称也是编辑但是我们这些编辑和你这编辑是有区别的，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吧，在你当编辑之前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是在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在学的是公共卫生事业管理，其中也涉及到一些医学的课程，所以我毕业以后一直都是从事的医学科普这方面图书的编辑。 哎，如果是熟悉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啊，就会发现轻工业出版社，其实满荣你并不是第一位啊走进我们直播机房的轻工业的这个孕产育的编辑了。 对， 我们大家也发现其他的一些编辑啊也是有这种医学呀卫生领域的这个学习的经历的。 像我们分社健康分社基本每一个编辑都是医学院的，都是医学院毕业的。 嗯， 而且都是比较好的医学院，比如傅佳他可能来过咱们这个节目。 嗯， 他是华西医科大学营养学的硕士，特别专业。 对，所以大家听到了吧，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来自轻工业出版社的啊，这样的其实不仅仅是育儿，我们还介绍过怎么做蛋糕怎么炒菜那是营养学的专家给大家讲的呀。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也是几十年来轻工业出版社在业内有这么好的口碑啊，他们的书籍也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我觉得这个严谨啊认真的作风其实是一直源远流长的。 对的，而且我们轻工的健康分社会特别注重对编辑的培训，会参加一些协和孕产营养门诊提供的培训呀，儿研所提供的儿科培训，都是一些比较专业的培训。 对，特别要强调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实战育儿65招搞定难产宝宝，还是轻工社的重点书，对不对？ 对，是我们轻工社今年推出的重点书之一。 哎，首先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健康分社呢，就是轻工社的重点社，然后呢，今天带来的实战育儿65招搞定难产宝宝，又是重点社当中的重点书。大家想一想，这本书里面的那些招，我觉得肯定特别好使。 这些招吧都是特别实用的招。为什么说它是特别实用的招？不是为了宣传凭空说的是因为这本书的有两个作者，一个他们是两口子，第一个作者是张喜，他是一个专业的儿科医生。另一个是张喜的夫人，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是医生娘。医师娘，原因就是她是一个家庭科医师，但是她在养育她自己的3个宝宝中发现，儿科医生提供的只是医学上的一些专业知识，他是不接地气的育儿，所以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医师娘从他实际遇到的问题出发，然后由张喜这个专业的儿科医生来解决专业的儿科知识。 就是两个人两口子都是来自我们国家宝岛台湾的啊，两位作者，一个呢是家里孩子得病了，然后就问先生说你看看咱孩子今天长了满头的痱子，然后这个抓挠的啊全都这个已经都破了，还有大血嘎巴啊，北京人有一句话说你看这怎么办啊，都一星期都没好了，你这当医生的爹也不负责任是吧。 然后这个爹可能就会说你给他抹点什么什么药就好了，但事实上是你在给他抹这个药的过程中他不会老老实实让你抹药的，他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的孩子啊。所以 我们要解决的是在抹怎么让他老老实实抹药这个过程， 绑上他这是违法的。 对对对。 哎，包括你看刚才咱说的抹药，其实我觉得抹药还好一点，喂小朋友吃药那简直是撕心裂肺。 对的对的，这个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尤其是在孩子经历了被骗吃药之后会更难。 你当时怎么骗你们家孩子的？ 这个还真不是我的例子，是我弟弟的一个例子。 嗯， 当时他们家得了是秋季腹泻，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严 重。秋季腹泻现在不有疫苗吗？有一个轮状病毒的疫苗， 对 吧？他没打那个疫苗。 嗯，他们 但是秋季腹泻好像也有好多种，有的是轮状，有的是轮状病毒引起 的， 有的不是。 他是那个轮状病毒引起的， 嗯， 当时特别严重。 嗯， 然后怎么喂都不吃，因为孩子状态不好。 嗯 嗯，当时我妈妈在给孩子给我弟弟看孩子，所以我妈妈急了，就骗他。然后说这是糖水，从其实之前孩子还是比较能接受药的，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嗯，看见药就躲得远远的，都不再吃了。 哎，当时孩子多大岁数？几岁啊？ 一岁多。 其实一岁多的时候还我觉得最困难了，因为一岁多的时候他会说一点话，也会跟人沟通了。 对对对， 可是你说让他完全沟通吧，他又做不到。 对， 可是他又比那个两三个月的时候那种你想怎么揉就怎么揉的时间段他又 对 他又不行了。 是是是， 所以还会给他后面的一岁到三岁，我觉得一岁到五岁之间肯定会带来特别大的阴影。 对的对的，然后后来经过特别长时间的纠正，然后最后现在还好能够。 哎，我觉得你们家这其实和有的家长比起来还算仁慈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定你说有些家长犯法，孩子如果不同意真的上手打，这违法。这个 可能跟我干的专业有关系，因为最近我一直，这几年我一直都是出的孕产育儿方面的书，然后可以说相对于别的家长来说 你们就用了骗的方法， 然后呢可能会在家里传授他们一些方法。 但是一定要说这个骗也不是什么好方法。 对对对对，这个会在给孩子留下很深很深的心理阴影，这绝对不提倡。 哎，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如何给孩子吃药啊，如何给孩子抹药，包括甚至啊如何带孩子去医院去打针做检查，这些真的是很多家长都发愁的事儿。而这些内容实战育儿65招搞定难产宝宝里面都有涉及。 对的对的， 如果万一没有涉及的话，我们今天还会跟大家带来那一本捏捏按按宝宝聪明又健康做一个补充。 对对对对， 哎，说到了啊，这本书实战育儿65招搞定难产宝宝，为了方便接下来听众朋友的收听，简单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这本书里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 这本书主要是包括四部分内容。大家就是家长比较关心的孩子的日常照顾，比如说孩子怎么洗澡这个事儿，没有生过孩子的人可能觉得很简单，真正带过新生儿的家长可能就会知道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哎呀，这大夏天的洗澡是一个重中之重。 对呀， 啊， 这个就是孩子的日常照顾，比如说怎么抱孩子，这都是一个对于新生儿来说都是一个 太软太小了， 对对对，都是一个特别技术的活儿。 嗯， 这都是这些细节上的东西，包括一些疾病的指导，都是一些特别常见的常见病。 嗯。 还有就是饮食和作息，比如说孩子睡觉，现在很多孩子都是那种黑白颠倒，家长很崩溃，尤其是一些职场的家长，晚上要陪着孩子，白天要上班，基本上就没有休息时间。然后像孩子的饮食，比如一些什么时候加辅食，怎么加辅食，这个也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很有可能你加辅食不当就会引起过敏。比较常见的过敏可能是身上起痘痘点点，严重的可能会引起哮喘。还有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育儿的书籍啊，孕产育的这个事儿，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头疼。而今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实战育儿65招搞定难产宝宝》，如果没搞定的话，满如你负责。说到难产宝宝啊，咱还得从这个天来说起。天气预报说的就是这一周啊，又蒸又烤又晒。这样的时间段小朋友特别容易有哪些不适出现啊？你看你自己有孩子，然后呢你又是编这书的，又自己有学习经历，跟我们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吧。我觉得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我们家长先支支招，可能咱肯定讲不了这一本书里的内容，咱挑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嗯， 对的，像我们家孩子，就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们家孩子这几天就是起身上起了红点点，这个事儿他特别难受，其实我本身也特别难受。 是痱子吗？还是过敏？ 不是痱子，就是我就是问过专业的医生了，都说不是痱子，而且他说是过敏，但是也找不到过敏源，这个很难。但是我通过《实战育儿》这本书，我 这书里面写过这个出疹子的这个内容。 对对对，有一些皮肤不适的，然后这个皮肤不适其实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事儿。然后通过看这本书，我参照书里的一些内容，给我们家孩子做了一些处理。他还是舒服了一些。要是说彻底去根儿，可能还是得找到过敏源。 哎，我们来回顾一下啊，你看啊，一到夏天，因为这个气温的原因嘛，所以刚才说到是起痱子、起皮，我觉得应该皮疹、湿疹这个时候都特别 容易起。对对对对对。 还有过敏，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蚊子咬一包，然后孩子一挠连带起了一大片，那就已经真不是蚊子包，那应该是过敏了。 对的， 对吧？ 对的，对的。 这是咱说的这孩子这个皮肤啊，这个如果去看病的话，这皮科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夏天气温特别高，就家长再怎么注意，孩子也会有可能闹肚子。 对的， 对吧？ 对的。 而且小朋友闹肚子啊，他真的是能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家里面有没有家长啊，见过小朋友拉的就上吐下泻，然后拉的都跟水一样，然后不得就是有的特别严重了，到医院医生说不行，你孩子快脱水了，赶快要给喝补液盐。你就想吧，孩子吃那么一口药都不吃，喝那补液盐，那家长朋友简直是不能说死的心都有了，但也差不多了。 对的，对的。 而且还必须是要求你冲那么多的水，不能说比如说那补液盐，你说人家让加500毫升，我加50毫升，给他高浓度喝了还不行，所以你说怎么灌下去吧。 补液盐主要补的还是水，纠正水盐，纠正体液平衡。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真的是家长特别头疼。咱刚才说的闹肚子，然后闹肚子这还，我觉得还少一点，因为现在家长看孩子都特别精细，但是你就再精细也得得个病， 肯定会出现。 那句话怎么说？说第一个孩子当这个什么 照书养， 对，第二个孩子当猪养了。其实主要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再防范啊，没有经验也不行。 对的。 而我们今天说到这本《实战育儿65》。只要搞得难产宝宝，其实就把他带个三个孩子这样的经验啊呈现给大家。 是的。 其实啊，满如说到了这个育儿的这个书籍啊，这个市场上的书籍特别多，当时你们怎么想到做这样的一个选题，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带给大家的？其实这种啊育儿的，别说你这65招了，650招的也有啊，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出版，然后带给普通的读者，介绍一下吧，简单分享一下吧。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爱不释手。为什么说爱不释手？是因为我们分社的编辑，从领导到编辑都是初为人母的人，都是备受育儿之困。然后呢，我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解决我们的困扰。跟市场上的书不同之处就是，市场上的书都是写的理想状态，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抹药，可能就是专家说的出现什么情况抹什么药，但是没有考虑到孩子是在挣扎的状态下怎么给他抹药。但是这本书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擤鼻涕这个事儿。这是触动我们，包括 擤鼻涕应该摁着一个鼻子鼻孔，然后再擤另外一个鼻孔，你要两个同时擤那就都擤不出来了。 这是触动我们分社所有编辑的一件事儿，因为所有编辑的孩子都不会擤鼻涕。我们 这本书先给你们分社的所有的女同志发了一本，发了一下福利哈。 但是这本书上介绍了两个小游戏，通过这两个小游戏特别简单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带孩子，就先不说普通人，像满荣他们这样的专业人士啊，其实也经常发愁。就比如说这擤鼻涕这样的小事就没有掌握。 对对对， 哎，其实这样的小事特别多。我想咱们还是梳理一下吧。先把书中其实也介绍到了啊，就是零到七岁宝贝各个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发育的一个里程碑。如果了解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家长啊会有的放矢的去给孩子处理一些问题。我觉得咱们把这个内容先简单说一说，也就是在这个书里面也有相关的介绍，对吧？ 对的，这个书的一开始首先介绍的就是零到七岁孩子各个时期发育发展的里程碑。这个是一个孩子发育的发展的里程碑，是孩子发育是否正常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这个在国外都特别重视。可能在我们国家也在慢慢的重视起来。 就像前面满如谈到的，就是大家抱新生儿，我们刚才说到了，说你抱新生儿，你抱大的孩子两三岁那没问题，你看看你出生这二三十天的，你抱抱你试试，然后这二三十天的你给他洗澡你试试，二三十天用洗澡，明天洗澡吧。 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出生了就天天洗澡， 我的妈。你就想吧，二三十天的孩子你给他洗澡，大家都试一试。所以这个时候小孩的特点就是新生儿应该是从零岁到十二个月。 新生儿是从零岁到二十八天。 到二十八天啊，就正好是产妇坐月子那个期间。 对对 对, 对, 对。 啊，这个阶段就是软。 软。 软。没法拿。 我能说我们家孩子出生的时候已经出生三天了，我不敢碰他吗？ 为什么？ 就是太软了，就怕碰他一下他会化了，会怎么着了。 好小啊，那感觉你们家小宝宝当时出生的时候体重正常吗？ 很正常，他是六斤七两。 那应该挺大的了， 他是一个挺正常的孩子。 你主要是第一胎你太不没经验了。 对对对对， 照书找发现书不管用是吗？ 对的对的。然后这就是我们毫不犹豫引进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就是真的是解决实际的问题 啊。 包括是就是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书，比如教孩子怎么给孩子洗澡，可能就是用文字写的配一些不相关的图，但我们这本书不是。就是给孩子洗澡，就是每一步都有给孩子怎么洗澡，怎么拖着他的头，怎么拖着他的下，怎么拖着他捏着他的耳朵，让耳朵里不进水。 没错， 而且都是每一步都特别详细。 这一点啊，其实也是轻工业出版社的这个孕产育的这个书籍啊，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你们的很多书都是图文并茂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光写，比如说这我最讨厌看这种菜谱，就是盐少许，酱油少许，这多少算是少许。所以这本书当中都特别直观啊，告诉大家这图片什么样你就照着怎么去操作。但其实哎，有二维码什么之类能看整个的视频吗？这书里面 这本书它是二维码不是很多，但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是婴幼儿心肺复苏的操作 啊， 这个是能救命的。还有一个婴幼儿海姆立克的操作 啊，就是孩子呛东西了那个， 对 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能救命的，而且是我们国家现在一直在大力推广的这两个急救方法。这个不但书中的内容很详细很简单，每一步骤每分步骤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二维码一扫，特别直观，而且是张喜医生自己亲自做的。 我们接着来说，刚才说到了这个坐月子的时候，也就是新生儿时期，就是从零，这不能说零岁了，就从零天到二十八天。 对对对。 然后下一个时间段就到了什么时候呢？应该肯定二十八天以后了，二十八天以后到十二个月吗？ 就是婴儿了，婴儿就是到十二个月了。 那时候还软吗？你们家孩子？ 那肯定是不软了。 那你什么时候就是第四天才开始敢抱孩子的是吗？ 对的。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啊，也说到了很多抱孩子的正确方式，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就是我的感受，看这本书以后，你抱孩子抱得不好啊，咱先不说软不软，说这爸爸妈妈害怕不害怕，最重要是有的时候你抱不好孩子，刚喝完奶呛奶，还有孩子吐，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影响他比如身体的发育啊。还有我知道，就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现在夏天了，尤其早晚的时候，因为平常你要是像春秋天的时候一天都可以去这个带孩子出去，但夏天因为白天太热，所以早晚就能看见很多小朋友，就会发现有小朋友这脑袋这一圈啊没有头发了，后来问是因为枕头使用的不恰当，然后呢抱的姿势也不太就是脑袋偏的，然后头发没有的。我觉得这个跟怎么去抱这孩子这么一小细节特别特别的关系密切，而这本书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这个是有详细介绍的、 嗯、 而且包括有的那个比如说他脑袋一圈没头发、 嗯、 会说是因为缺钙，其实不是的， 好像是因为睡觉那个被子 磨的， 被子和那个 枕头 磨 的、 嗯、 对、 啊、而且就关于孩子到底用不用枕头，这个妈说用、嗯、那妈说不用，就已经不知道孩子到底用不用了。有家长说我一天给孩子用枕头，一天给孩子不用枕头，逼的呀真是没招没闹了。 如果孩子有知觉的话，孩子会疯的。 哎，怎么会疯？你看人家有人说 一天不用，他自己都无所适从了。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轻工业出版社健康分社的责任编辑啊侯满如女士，跟大家聊一聊孕产育的这个内容啊，主要要分享的是实战育儿65招，搞定难产宝宝。下面呢是音乐和广告时间，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渲染是旅途，并未被私藏。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绍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孕产育的啊这样的一个专辑节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一本书不够的话，我们还准备了第二本书带给大家。那第一本书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实战育儿65招搞定难产宝宝。那这本书都说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在这本书当中啊，有500张的图片解读，还有超过5000位的爸妈的辛酸血泪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怎么能够让宝宝吃药，咱们不说，咱们说是怎么能让宝宝顺利的吃药，洗澡咱们不说，说的是怎么让孩子能进到那个水盆里或者那个池子里，也就是这样的一些细节的问题，逐一跟大家来做解读。说到这本书呢，前面呢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啊侯曼如女士也谈到了，这本书是我们国家宝岛台湾的一本原版书，但是他们因为是繁体字的，所以呢咱们给它改编过了，变成了是一本简体字的。其实呢不仅仅是啊字体有变化，这本书的内容也有一些变化，因为比如说不同的地区人们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啊，对药品的耐受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也有一些有一些变化。 对对对， 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您看您家里面碰巧有这个繁体字版的，一定要遵循简体字版的这个原则。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我们就是很多都是按中国大陆的指南来的。 对对对对，而且还要说一点啊，有的时候有一些爸妈真的是第一个孩子照书养，这爸妈不仅是看繁体字的，原文的、英文的、日文的、俄文的，只要能找的文字他觉得有用，他只要能看得懂的，找一大堆。 对的， 但是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不同地区的人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然后呢包括有的地区啊，这台湾好一点，我们都是黄种人嘛，有的人种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你在给孩子比如有的尤其是药物的剂量， 对 啊，还有一些孩子，你看其实在美国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美国的食品当中，如果你那里面加了花生这样的制品的话，如果你不标注的话是违法的，就因为那个地方哮喘特别严重，很多孩子都会是花生过敏的，然后如果他接触了有花生的这样食物，哮喘引发那会引起人命的。但是在国内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并不是说哪个规矩好还是不好，而是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 对对，都是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制定的这些规定。 尤其我看到有些心理书籍啊，说到这孩子出现什么问题，家长应该怎么去安抚。我觉得那个心理的问题啊，一定要考虑到这环境的问题。 对， 比如说人家那在国外可能家庭里面就是爸爸妈妈就两个人，然后甚至还有些单亲家庭，他是根据那样的一个大的环境来教育孩子怎么去和这个社会和家庭融合的。但是咱们再看一下咱国内啊，再看一下很多家庭，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然后叔叔伯伯，然后阿姨，然后再加上爸爸妈妈， 是的 啊，这么大家子一起去跟孩子共处啊，那孩子怎么和人相处，那绝对和就一两个人是不一样的。并不是一定要强调，并不是说人家讲的不对，而是说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就是这样的一本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实战育儿65招搞定难产宝宝，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对，而且这本书也涉及到一些认知发展和情绪的部分，这些部分也都是根据我们这些孩子的特点来的，真的是因地制宜。 我觉得要是一个美国家庭，你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妈妈跟这个奶奶说的话不一样，孩子到底听谁的？人家压根儿， 对的， 不能说不见面啊，压根儿不会说同住一室住那么久。 可能在美国每个那个监护人的话语权更强一些。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人家不说 隔辈儿亲、嗯、奶奶更疼孙子，人家是说这孩子应该归爸妈管，奶奶、嗯、爷爷姥姥姥爷可以管，你什么时候管是第一，人家监护人同意你管的时候你能管， 对的， 给你授权的时候你能管，第二第一的监护人如果有什么意外不在的话、嗯、那能轮到你管， 对的对的 所以我们接着来说啊，在这里面也有关于孩子怎么和这个社会啊、嗯、和家庭融洽的这个内容， 对的 啊、心理发展的内容也有，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吧，这方面都讲了什么内容呢？ 这里方面也是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内容，比如说、嗯、现在比较流行的给孩子报课外班，要不要报，怎么报，让不让孩子那个学习，怎么让孩子产生，这个还是因地制宜吧然后比如说有的孩子，我听说像什么中关村小学这些小学的孩子，可能有的家长觉得他太累了，想给他减少点，他自己不干。 对呀、啊，好多不仅仅中关村小学、嗯，好多那种现在有一个词叫牛孩、嗯、你知道什么叫牛孩吗、 我还真没听说过。 就是家长不用催，孩子自己主动的学、嗯，学的还特别好。就是家长说你歇会儿吧，不行，我必须要考第一。我不仅仅是班里第一，我还得年级第一，我还得学校第一，我还得区里第一，我还得全市第一。如果他能全球比的话，估计还得当全球第一。 太累了。 现在确实就有好多这样的牛孩， 哎呀， 这是一现实存在。 我们家孩子会这样吗？将来 是不是你特别期待是这样啊？ 其实我觉得太累了，没有必要。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啊，就谈到了，就是、通常情况下，如果想让孩子、我觉得应该是平稳的、顺利的、愉快的发展，应该怎么做？ 对，是这样的，包括给孩子报第二语，怎么学习第二语言？其实像学习第二语言，你可能没有必要像很多家长似的那么着急。就自然环境中学习可能会更好一些， 自然环境当中都是汉语、嗯、上哪学第二语言去啊？ 是这样的，比如这本书上他就说到，如果你不是一个那个两国婚姻的家庭， 嗯， 你想让孩子很自然的学好语言，很最重最可能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出国生活一段时间， 哎，没错没错， 这可能是目前大多数家庭不太现实的。 说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啊， 哎， 来，请讲， 就是其实是你迫不及待的让孩子学英语、学法语，这也是一个很不现实的，更别说让他学好。 我刚才说的我个人的感受啊是什么呢，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们家庭呢妈妈是中国人，父亲呢是德国人，然后孩子呢是在一个就是一个学校里面上学，然后那个学校呢是国际学校啊，然后还你看啊，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德国人，然后孩子在国际学校上课，国际学校呢是全部用的中文授课啊，然后小朋友啊，我觉得那小朋友太牛了，中文说的跟咱们一样一模一样，我觉得他要如果参加普通话考试啊，怎么也能够二级以上，甚至到能到三级。然后呢德语那人家国家因为两个小朋友嘛，长得他们混血儿，但长得更偏向于白种人，然后那应该是人家的母语嘛，是没问题的。最逗的是什么呀，因为孩子们啊，他们是在国际学校上课，孩子们呢上课的时候用中文，回家的时候用德文，然后他们孩子中间课间聊天的时候用英文，所以两个小朋友啊，上小学两个小朋友已经一大的已经六年级毕业了，没有任何学习英文非常的流利，不能说写的特别流利，但是说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说你们这两你这个两个家里面两个宝宝啊，给现在去当重生传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其实这也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就是心得吧，就是其实在编辑这本书之前、我对我们家孩子学英语这个事儿真的特别焦虑，因为我本身英语不好，孩子的父亲英语也不是很好，更不要说是那个跨国婚姻这事儿了。 对，所以你没有一个自然的环境， 我其实挺焦虑的、我确实也给我们家孩子报的幼儿园的国际班，上午就是国际外国的老师来授课，但事实上就是效果不是特别好， 你后面没有环境。 但是在看了这本书，尤其是说要想让孩子学好外语，可能要跨国就是去出国学生活一段时间，我立马就释然了就是说其实他没有那个环境，你就不要追求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了。 而且我还真觉得啊，上英语课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咱们就按照这个一般的教学的这样的这个顺序来去学习。我英语也挺差的，但是我到国外的时候如果去美国 度假啊，开始第一天还不适应的呢，从第二天开始，以前那什么现在进行时啊，就自然而然的你就都会说了，然后再实在不会的话，单词总会说，然后等到一般休假都七天或者十天，等到休完假结束以后，觉得自己跟这个美国人交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肯定都是常用词汇啊，但已经够了。 嗯， 突然觉得到国外去休个假的话，这个英语能提高一大块。大家记住，我仅是去一个假期，也就七天到十天。如果还在那儿生活一段时间的话，应该很流利的会掌握这个外语的。所以家长朋友真的不要太着急。 对呀、啊，不要用这些特别不切实际的东西来，束缚自己，也给孩子加压，对大家都不好。 没错，这话说特别好，束缚自己，也给孩子加压。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实战育儿65招搞定难产宝宝，我们也特别说到了啊，这本书里面呢，也有一些内容是另外一本书里面才有的。捏捏按按宝宝聪明又健康啊，这本书今天为大家推荐什么原因呢？这本书有什么样特色，讲什么内容呢？满如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嗯，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本书的背景吧。这本书主要是在报选题的时候我比较主动，原因是我们家孩子在出生了42天复查的时候，就是护士怎么弄他都特软特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你家孩子缺钙？ 不是。然后护士立马说，你做抚触了吗？因为我在那个怀孕的时候上了一个那个孕妇班，他是讲究这种抚触啥的、 哦、就是你摸摸孩子，给孩 子 增加感触的能力。 对、然后我当时就懵那儿了，我心里在说，他那么软，我抱他都不敢，我还抚触，然后就给我一顿词儿。最后护士来了一句，挺好的孩子让你给养残了。然后 这后面还能弥补吗？这护士这话太狠了。 然后我当时特别愧疚，但是我拿到这本台湾版的书的时候，他特别醒目的是四个步骤五分钟搞定。我首先的想到的是简单能上手，可能是解决新手爸妈的实际问题，所以我报选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积极的报了这本书。然后事实上在编家的时候，我发现抚触呢确实也在启蒙孩子七觉心理方面、生长方面、智力启发方面确实都是有好处的，而且是有数据支持的。 有很多的新生儿的家长说现在养孩子真的是照书养，说这小孩你就喂饱了他，就让他睡够就得了，还抚触什么呀？但是按照现代医学的研究，就是抚触不仅能够增加这个孩子抵抗的疾病的能力啊，而且最重要是你们的亲子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有了很好的沟通，对于以后你带孩子都方便，所以真不能小看这么一个捏捏按按。 对的，他这个是不光是提高他的那个增强免疫力，增强营养吸收，它可以提高他的智商情商，这些都是有数据支持的。这个是美国的费博士，他的女儿是早产儿，他为了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和正常出生的宝宝一样成长，进行尝试的，并因此成立了一个抚触研究院。 所以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很多的，我觉得这本书捏捏按按啊，宝宝聪明又健康，这个书就特别适合新生儿的家庭，或者说你在怀孕的时候就准备一本这样的书，因为这个对于新生儿我觉得这种捏捏按按啊，孩子越小的接触应该是效果越好的。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本书《实战育儿65招搞定难产宝宝》，是从0岁到7岁都非常实用 的。对的，是学前的。像捏捏按聪宝宝聪明又健康，它跟那个市场上的抚触书不同的一点就是，市场上的抚触宝宝书可能是从宝宝出生以后开始的，但这本书是从怀孕的时候就对宝宝进行七觉启发。还有就是它跟市场上的书抚触书不同的一点是，它结合中国的穴位，结合了一些中医的内容，这很特别。 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孕产育的内容呢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稍后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一组书讯，在这也先感谢啊满如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详细的介绍。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 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带来了一组书讯啊。虽然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为了考虑那些在暑期里面的学生朋友的这个需要，我们讲了很多的历史啊，然后还有科普的内容，还有绘本，但其实我们也没有忽视啊成年朋友。那么带来的书讯的第一本呢，就来说一说长寿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本书的名字呢是叫做《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出版方呢是中信出版集团。这本书呢是中信出版集团的一本重点书籍。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这本书谈到了揭示长寿时代的变革以及我们未来的生存之道。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到100岁，这当然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理想，但我想不久的将来这个理想也可能会实现。而到了100岁的时候，到了长寿时代，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要怎么办？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多大年纪，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21世纪初出生的人有一半的概率会活到100岁，这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发展中国家也正迎面赶上，这就是长寿时代。如果我们以长寿时代，我们以为啊，长寿时代只是意味着老龄化、延迟退休、养老金缺口和劳动力短缺，那么我们的视野仍然是流于表面。长寿时代带来的变革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过去的受教育是工作退休三阶段的人生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了，还有劳动力市场中会进一步的导致贫富的差距，更复杂的家庭结构和变化的代际关系也会出现，还有新一轮的产业变革，生物工程、计算机采集和碳替代会成为巨型的产业，员工更少，但是通常更专业的企业组成的生态系统将成为增长点，还有智慧城市和零工经济兴起，工作和办公场所分离。另外呢，还有啊，个人对灵活性和多样选择的渴望，将压倒公司对体制和可预测性的需求。跨龄的友谊将成为常态，老人不再是一个老无所依的独立王国。面对这样的一切的变革，我们做人生决定所参照的榜样和我们自身的人生经验都不足以应付这样的一个长寿时代，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人生模式。如何去改变呢？三阶段的人生，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受教育、工作、退休，将会变成多阶段的人生，还会夹杂若干个过渡期。再创造比娱乐更重要，闲暇时间用来构建自己的无形资产，还有呢是培养自己在创造、共情和问题解决、自由往来等比机器人更具优势的领域，那正是未来产生高薪岗位的领域。还有啊，喜欢老一套的可预测的企业，在人力资源和经营模式上必须全面变革。政府的关注点要从社保扩大到全方位的教育、婚姻、工作时间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安排上。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呢，这本书呢可以说是长寿时代人生的规划参考书。长寿带来的最大的变革就是它会颠覆我们对人生阶段的理解。过往的人生，我们严格按照受教育、工作和退休三阶段的人生模式，这种模式啊，在我们活到100岁的这个背景下将不再有效，更多的人生阶段将会出现，人生阶段呢交叉反复也将成为常态。也就是说，老年并不等于退休和等死，老年将成为全新的学习、创造、娱乐的新阶段。 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下一本书呢是《诗经点醒》，很多朋友都熟悉啊。这样的一个讲座就是万千观众追捧的大家人气讲座，流沙河讲《诗经》进阶版，这是十场颠覆性的深度的讲座，鲜活有趣儿，画龙点睛，把《诗经》点醒，把读者点醒。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流沙河讲国学系列之三：诗经点醒》。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很多朋友都熟悉啊，刚才我们说到的那样的一个讲座，那么一共呢是有十场的讲座。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诗经点醒》呢，就是把这样的十本讲座做一个汇总，跟大家来介绍国学。流沙河讲诗经进阶版，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第二本书《诗经点醒》，鲜活有趣，画龙点睛。这本书呢，源自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呢，他开设的一个讲座，分十讲，精选诗经当中13首诗歌进行深度的解读，对诗中的情景和相关的社会历史风俗做了合乎情理的复原，颠覆前人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这个讲座呢，我刚才说到的啊，是这个十场讲座，它的点击率超过千万，好评如潮。那么腾讯大家呢，就把这样的一个内容编辑成书，就变成了今天跟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诗经点醒》。前面关注过了，我们活到100岁怎么办，也说到了中国的传统国学文化。第三本书呢，我们来关注历史，这是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系列当中的一本重要的书，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这本书它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这本书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那么这本书呢，是一部地中海海洋的历史，而非其周围陆地的历史。更为具体而言呢，这是一部穿行于大海之上，居住在沿海港口和海上诸岛的民族的历史。通过梳理大量错综复杂的细枝末节，大卫·阿布拉菲亚带领读者从腓尼基人和特洛伊人的时代一直走到现代旅游业的出现。这本书通过对地中海5个历史时期的叙述，旨在探求地中海不同程度的融为单一的商贸、文化乃至政治区域的过程，以及不同融合时期是如何在剧烈的瓦解当中结束的。简单说一说啊，这本书的内容。3000多年来，地中海一直都是人类文明的一处伟大中心。大卫·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啊，是第一部完整的叙述地中海历史的著作。在书中讲述的地中海的故事，对世界历史发挥了重要的塑造作用。在时间上，他从公元前3500年前后马耳他神殿的建立，一直讲到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在空间上，从直布罗陀一直讲到雅法、热那亚与突尼斯，还生动地记述了像朝圣者、海盗、苏丹、海军将领等等人物的一些经历。有人说，这本书《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呢，是第一部完整叙述地中海历史的著作，也是布罗代尔《地中海》之后啊，《地中海史》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地中海史》的作者作品。那么作者也被誉为是在世最伟大的地中海历史学者，这本书是他完成式的作品。既然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的这么多的特点，那么也不妨呢把这本书的一些获得的荣誉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刚才谈到的这本书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系列，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那么这本书呢获得了像英国国家学院杰出成就奖、英国海事基金会蒙巴顿奖、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奖，以及像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选书历史著作榜首等等的一些荣誉。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书讯过后啊，给大家推荐了三本书，我们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再会。